即係由呢個自卑變咗自傲啫。哦，一回歸就屌發達呢鑊嘢，拆即係以前就拆港英鞋，而家就拆大陸佬鞋，就可以揾到食啦咁樣。喂，咁你破壞咗成個香港嘅公平制度噶啦。所謂公平制度，我解釋下右翼嗰啲嘢，我未必同意啊。就係、是、在於喂崇優啊嘛。系嘛？唔理黑猫白猫嘛，捉到老鼠嗰只好猫嘛？屌大佬，喂！而家人哋捉嗰只老鼠，屌你攞到我功劳，系嘛？你叫我免费同你服务， 好捻贱呢啲，贱捻都 喂咁大镬，喂我就 send 张表俾如果我系嗰班僆仔 ，send 张表俾港铁啦，系嘛？我冇同你签engagement letter 啦，我肯定冇同你签即合约啦。咁但系问题就是、喂大佬我嚟 present 咗三镬喎。喂，而家還掂有輿論，屌食住佢曬，屌即刻三分鐘都單俾佢，收翻10万蚊、20万都好，大佬。 我覺得更加有可能係咩咧 ？send 咗出去，跟住港鐵擺到明啊，唔 Q 認數，佢先咁樣喺 Facebook 嗰度出，跟住港鐵又冇辦法唔回應咁解嘅啫嘛。 誒，唔得嘅，咪少一錢即係審裁處咯，收幾萬都好啊，淤下呢個港鐵都好啊。你又冇嘥錢走去高等法院，大佬，屌真係，因為唔係好似唔知超過5-6万數就係、是、要去高等法院噶嘛。咁你少啊！前日咁台主收5万都好啦，屌港铁即刻找俾你。 嗯，系啊， 冇蚀俾佢啊，大佬。屌收5万都好啊，大佬，我嚟饮茶。 所以真系离捻晒谱，真系。屌你老尾，咁你冇得搞啊！你真系创科啊，真系。 冇嘅， 唔系杨伟雄，唔系佢委任得一个杨伟雄呢啲咁老派嘅人走去搞创科，个目标系咩啫？就系扼杀创科啊嘛。 唔系你投资推广处，我哋花几多钱落去都冇用。我哋花几多钱落去咩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啊，嗰个叫咩啊？贸发局嗰啲嘢都冇用。其实香港在梁振英上任的年代里面，虽然我们很多的政治的风波，但我们都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轨道里面就走下去。但是今时今日政治你估真的没有影响经济呃你嘅啫， 唔系，其实日日都影响紧嘅，所以你讲紧你嗰啲咁嘅鬼佬 friend， 点解日日喺度同你讲政治嘅？ 系啊，屌一讲香港就已经跳咗去嗰度啦，大佬，咁你几大镬啊，大哥？咁你帮特区政府去同佢 defend， 大佬，我又唔系咁嘅人，系嘛？事实讲事实，系嘛？唯一就系讲应该都暂时未。一国两制暂时未去到呢个经济嘅范畴嘅咁样，咁咪点讲啊？ 其实你慢慢可以查一下嘅，香港有几多外即系、就是、外资离开香港咁样，可以因为成 唔系你好简单啫嘛，爆一单丑闻，我头先阿 Anthony 咁讲，系中资嘅丑闻，你最后 ICAC 冇喐嘅，但系外媒咧系大肆报道嘅话咧。你就仆街 咁，你宋林个咪就系咁咯？点解人哋？点解人哋即系呢一个？ 我哋讲乜捻嘢都冇用。 喂，根本就中纪委就系大过 ICAC。 嗯， 个事实就系咁样啦。 讲咩宋林啫？2003年啊，七一大游行之前啊，刘金宝无端端点解翻咗去北京嘅啫？ 啊、 喂，嗰单嘢其实仲大啦。 啊，你提醒我一样嘢，我对比翻喺2003年之后， 嗯， 外国人睇香港咧系好唔捻同嘅。 嗯， 外国人系戥香港人好开心，因为点解咧？2003我哋50万人走出嚟游行咧。即係證明一國兩制其實係繼續存在嘛， 嗯、 跟住我哋推翻咗呢個23条立法嘛，都話唔係叫推翻啦，都係延遲咗個立法啦咁樣。咁、外國人就會覺得啊，你香港人第一好有吉事，有咩不滿嘅時候都會走出嚟嘅。啊，呢個運動亦都成功咗。我對比呢兩次嘅 conference， 我的感覺就係咁。雖然兩個 nature 係唔同，之前嗰啲我梗係 political 咧，啲梗係即係business 嘅 conference 啦。兩次有個對比是不同的，大家都是鬼佬。我們那時候的人去到037之後，鄧香港人很高興，你仍然維持一國兩制，老共都怕撚了你們，是吧？你都透過人民的力量去將這個23條的立法起碼拖延了一段時間，香港依然維持一個即是相對地是政治上經濟上變自由的地方。所以有時候老共計這條數是計得不撚清不撚楚的，某程度上呢啲咁嘅人民力量未必係威胁到你嘅统治同埋政权。 但係呢人民的力量。 人民的力量。 啊。 係冇威胁到㗎。但係你其实大家嘅形象都係好好囉。我结论就係、是。係咪你有咩损伤啫？最大损伤嗰个脚痛嘅董建华咋嘛。咁佢都係老懵懂啫。佢笨撚柒啫。咁样。咁最多懵懵话个领导人囉。係咪所以换鸠咗佢囉。咁样。咁搞掂㗎啦大佬。 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老共嘅理解唔喺呢度嘛，老共嘅斗争思维